新传媒所的电台 Capital 九五八城市频道，今日是阳历2022年元旦，小弟五梦创多次工作各位，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现在报告新闻，李香莲总理答，我国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可取得3%到5%的增长。李总理到新年的向次担当。我国经济正在稳步复苏，只要无想未到的情况出现，我国就能对着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。总理阿达，随着我国经济走出低迷，政府现在必须推动调整消费税的工作，但是强调政府在调高消费税的同时，会推出一套全面的措施来防范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。本地新增加344起自己一个冠状病毒病例，其中172起属于输入性的病例，另外有一人是冠病。根据卫生部门总的数据，新的病例包括165起社区病例，其余7起来自客家山社。社区病例的每周感染增长率初略升到10%。卫生部查即个确认，有158人感染了奥密克戎病症毒株，其中34起属于本土病例，124起从境外输入。另一方面，卫生部宣布规定，经过目标接种者流通道 VTL 抵抗的接种者，7日内需要接受冠病检测的措施，将延长4个星期。下个星期五1月7日，美国11:59开始，来自对西类别的国家和地区，如无通过 VTL 的接种者，不再需要到抵抗的时候接受自发未良性反应 PCR 检测。这是因为非 VTL 接种者必须历经7日到10日的居家通知。病毒急速高嘅通知之中，需要接受 PCR 检测，而且隔月呈阴性，因此无再必要到抵境嘅时候接受 PCR 嘅检测。为了降低感染冠病嘅重症风险，如来如在嘅快显赴能接种目标，新加坡中央委员指出，过去3个月。市政目标的怀型赴能增加大约4%。社交媒体近来传播一段视频，针对我国的儿童冠病目标接种计划做出不实的报道，包括宣称目标还是属于试验性质，而且对儿童不安全。卫生部对此进行驳斥，指出非水买用的个冠病目标不是试验性的目标，而是已经获得全球多个监管机构批准的目标。克服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获得包括我国多来的10个体育国核准之后，今日正式生效。我国贸工部长林金勇答，RCEP 将促进我国和其他体育国之间的贸易和商业关系。新闻报告完了。